想你应该知道彼此的想法，爱情终究变了样，我们承认吧。时间慢慢的流动，爱你我没有把握， 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屁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在十一假期期间，您都去哪玩了呢？是不是也享受了丰盛的美味呢？说到吃啊，很多人有些疑惑或者是有些困扰，本来挺好吃的东西，但是由于自己的牙不好，想吃而不敢吃。那么说到牙齿不好，有很多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红梅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正畸的话题。如果您的牙齿长得不齐，尤其是一些患文牙的小朋友，比如说上初中了、上高中了，牙齿不齐可能会给以后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那么在正畸的这条路上，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如何在医生的帮助之下改善我们的牙齿外观呢？今天我们会和王红梅大夫一块儿来进行交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健康北京。 资讯 病。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红梅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王大夫，您好。 大家好。 正畸哈，按说是畸形的畸啊，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长得真是那么严重吧。 没有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畸形也是多种多样， 多种多样的啊。那您这个这么多年，这么多年的这种经验来看哈，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一般愿意去您那儿看，或者您也给我们提个醒，什么样的情况就应该到口腔医院的正畸科来看看你们家孩子的牙到底是不是该治了？ 一般的家长来我们这儿反映就是先跟我们反映就是我的孩子这个牙齿畸形。其实这个牙齿畸形呢，在我们学术来讲哈，叫错颌畸形。 错颌畸形。 对，错误的错，这个颌字呢可能比较各色， 比较难写。 一个牙字一个颌，字典上也是没有这个字的。那么这个错颌畸形呢，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最常见，而且什么家长来抱怨的时候，就我这孩子牙不齐。还有一些呢，就是牙有缝那个很稀，这是他们经常说的。再有一些呢，就是反颌，反颌就老百姓讲的兜齿儿。 兜齿儿。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牙齿特别凸，嘴闭不上，这些呢，你看他有，比如牙齿不齐，会影响他的美观，影响美观以后，不仅对他的口腔卫生啊，还有他的这个就是咀嚼功能啊，这些都会有影响， 对， 另外呢，他可能还会造成他一些身心的影响， 嗯， 比如说他确实不好看的时候，孩子心里会有一些负担，有的时候牙齿颌面部的畸形呢，可能会遭到小朋友的嘲笑啊，这个都是挺常见的。 不光是心理上的，还包括很多时候都会带来一些影响啊。比如说，举个最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说兜齿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做主持人那一行，如果是长成这样的话，如果不进行治疗的话，他的发音好多音是发不准确的。 对， 这 可能 以后他在选择择业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不光说是对这个美观有影响，他的功能啊，还包括他的心理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一般的就像这种影响美观啊，影响功能啊，我们都会建议家长至少来看一下哈，是不是需要治疗。 那可能很多家长有着急的哈，就是上节目之前我还跟王主任聊天，我说我们家孩子长的那个牙就不齐，其实才1岁多，我也知道我这是开玩笑了哈。就是可能很多家长就会想，哎呀，我们家这孩子是什么时候去找大夫来看看这牙齐不齐？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这家的牙还没换恒牙呢哈，没开始长呢，是不是就不用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到了20岁都已经成人了才去找您，是不是就显得有点晚了？这什么时间去最合适 啊？是这样的，基本上像你刚刚说的，你们家孩子特别小的时候，那肯定是不用看的， 不用看 啊。那个孩子呢，现在还没长齐乳牙。我们牙有两套，一套是乳牙，一套是恒牙。那么在乳牙的时候，我们大概2岁半的时候，有20颗乳牙才完全都 长出萌出哈。 对，全部都长出来，在2岁半左右，有人会早一点，有人会晚一点。但是这个时候，即使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也没法有太多的处理方法，因为孩子太小，很多合作上他是做不到的。如果真是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建议啊，如果家长对孩子不放心，我们可能从4岁左右、4岁、4岁半、5岁之间这个时间来我们这儿来检查咨询一下比较好。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反颌的情况下，我们就建议根据具体情况就是要进行治疗了。这个时候来咨询的时候，并不一定说要开始治疗，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那么到了乳牙期，这是剔牙期以后呢，就陆续换牙了，会出现很多的这种 问题哈。 然后这属于一个临时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多数情况下，比如光是牙齿不齐、里出外进的这种情况，我们呢也不是现在就开始治疗的。除非一些像接着说刚才说的一些反颌呀，然后那个有些不良习惯啊，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积极主动的方法。 来给他治疗。另外一个时期呢，就是到了这个恒牙期。恒牙期一般是男孩呢会在11岁到13岁左右，女孩会稍微对不起啊，女孩早一点， 女孩早一点 说反了，女孩是11岁到13岁左右，然后男孩可能12岁啊15到15岁这个期间，陆陆续续的牙齿就全部都换完了。那这个时候呢，一般是我们矫治的黄金时间。 哦，这段时间。 对，这段时间是我们矫治的黄金时间。这个时候呢，那个还有一些生长潜力，孩子都在长啊，然后呢，那骨骼的改建啊什么都比较好进行，所以呢，这个时间可以，如果家长有条件的话，可以带着孩子有问题来咨询，如果能做的话，就要给他做矫正。另外呢，对一些成人患者来说，比如说我，就像你刚才说了，我都20多了，我能不能做矫正哈？其实现在矫治技术呢，已经发展到没有那么严格的这个年龄限制。一般成人的话，没有太多的问题，我们也是可以20多、30多都可以来， 也可以来做， 都可以来做矫治。只是它的难度呢，会比青少年或者儿童的时候会更加难一点， 会大一些哈， 做是没有，基本没问题。 这可能也需要患者家属配合哈。 对，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呢，比如说可能就是有些骨骼畸形的病人来12、13岁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判断以后，比较严重的骨骼畸形，我们可能就做不了了。做不了以后呢，需要等到成人以后，18岁以后，协助有外科手术协助我们一起两个科完成这个孩子的矫正。一般是这样的。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哈，这个黄金期到底是什么时候啊？最合适去您那儿去做一些 刚换完牙 的时候。那我们看见有一些小朋友啊，这个挺小的，还上小学呢，他们就带那个牙箍、钢丝儿，就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专业的术语啊，就是牙齿上 小铁片 儿啊。当然了，现在啊，比我上学那时候高级多了。那天我看一小女孩戴的还挺好看的，就是不像我小的时候感觉真是铁丝儿，放在牙上。这个是简单的畸形的一个最简单的处理吗？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像小学阶段，可能在2、3年级、3、4年级这种情况比较少。可能会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反颌呀，就剔牙期出现一些必须矫治的一些情况。可能要带上那些东西。那么一般的小孩可能5、6年级之后，这个时候一般到12岁、13岁左右了，他才开始换这个牙。那么这个戴这个小铁片，你说的是比原来好看了。 对，我觉得铁片比原来好看了。 确实是现在的那个矫治器，你现在就涉及的是矫治器的问题。那么矫治器呢，它你说的那种呢叫粘在牙上的。 哦，粘在牙上。 是粘在牙上，不能拿下来的。 哦。 我们的矫治器呢，一般主要分成两种，一种呢是那个活动的，一种是叫固定的。活动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能拿下来的。这个是就像一个有的时候像一些假牙似的，上面老人戴的那个 假牙 上面是有牙。 哦，你可以把它， 我们戴的那个东西上面是一些钢丝，是推动牙的作用的。摘下来以后，有的家长就想，哎，你怎么戴这个假牙似的，对，很好玩哈。但是这种呢，矫治器，活动矫治器，它适用的范围比较窄，可能主要用在这种乳牙和剔牙颌的一些患者身上。那么在绝大多数患者呢，我们还是用固定的，就像你说的那种粘在牙上的那种， 粘在牙上 矫治器，是这样的。 那这个主要作用是什么呢？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人去戴这个。 主要作用还是矫治牙齿。它通过什么原理呢？就是我们都会看到，除了牙上绑粘上这些小铁片以后，会有一个钢丝在里头。这个丝呢，不是我们家里常用的那种 铁丝似的， 这个不是，这都是一些高科技产品，它是一种叫多数情况下叫镍钛合金丝，它是有记忆性的，弹性非常好，很柔软，产生的力量很柔和。那么这个牙齿呢，绑在这个丝上以后呢，就随着这根丝缓慢的进行移动，达到一个矫治的目的，是这样的。 那看来现在这是高科技了哈，而且越做越美观， 对， 是吧？这个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接受。但是阵痛啊，就是虽然说一笑起来满口都是这样的，看着来挺难看，但是它矫正完了效果很好，是吧？ 对，矫治器也是，就是你说的难看呢也不同种的，如果对这个矫治就是美观要求比较高的话，我们贴那个小铁片吧，也得用成陶瓷的。如果你要求还更高的话，有一部分患者还可以粘在那个牙的里侧，我们叫舌侧矫治， 就看不太出来了。 就对，像你这样是镜头人物的 他可能就会就是这样说话的时候是看不出来， 看不太出来， 看不太出来的，隐蔽性比较好。一般的小朋友呢就不用那么就不用 在意啊， 不用很用那种，因为它毕竟放在舌侧，可能 不舒服， 说话呀什么都会有些影响，所以一般要求不是特别，对美观要求不是特别特别高的情况下，就普通的这种唇色，我们叫唇色的矫治就可以 了，可以了哈。那这种矫治器的适用人群哈，适用什么样的疾病？很多人会说，哎呀，你看我觉得我这牙还行，是不是就带这种矫治器就行了？怎么大夫说还要给我拔牙，还得要重新排，听着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特别浩大的工程。 对，是，确实是一谈起说做矫正，本来就是一个很浩大的一个工程了啊，一做起来可能会两年呀、三年的时间，然后再一谈及要是拔牙的话，有家长说啊。就会吓到哈，其实呢这个也不用很恐惧，因为从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就是进化的一个过程来说哈，我们的骨头和我们的牙齿退化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骨头退化的多，牙齿退化的少，所以为什么好多家长就说，哎，我怎么觉着现在的小孩就没有什么牙整齐的，我们小时候没这么多回事儿，确实这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这人类退化有这么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吃的食物也很细致了， 精细的食物越来越多， 所以造成了就是说颌骨和这个牙齿这个量是不匹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就要去掉一部分牙齿，这样呢给这个它颌骨的空间就这么大，那让它有更充足的空间把它排列整齐。不用有过多的担心。像我们黄种人的面型呢，相对呢要凸的比较多。所以呢拔牙比例也是比较高的，可能一半以上的病人都会有拔牙的几率。 几率一半以上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人种造成的，可能跟西方人不是特别一样啊。这个是，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就是说拔牙这种事儿呢，就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啊，大家不用。必须的，有的时候是 必须的， 啊，所以大家不用心里边特别紧张。 对， 为了达到一个很美观的一个效果和避免出现一系列的那些其他的问题，这个还是值得这么去做的。 对，它要有一定稳定性，拔了牙以后才能提供那些被你的拥挤的牙齿，你的间隙就被这拥挤牙齿占掉了。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可能牙挺齐的，但是嘴很凸，是吧？闭不上嘴，那也我们也是需要拔牙以后把前面牙内收。把它收回来，这样你的脸就漂亮了。是这么一个过程。 很像这排树得先把拔了，然后把树根弄好了，重新再种一遍。 对，太密了啊，太密了， 太密了， 就是种，所以大家都长不好，所以就要去掉几颗以后，让大家把足够的空间，然后把它排列整齐，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比较担心说的啊，我拔了牙以后是不是要镶牙呀？你放心，这是绝对不会的。我们需要把这个空隙拔完以后，用来排齐你的牙齿。如果我们的间隙用不掉，就是你拔牙那个空比较用的东西多，不会给你留一个空。我们的技术是可以把后面的牙往前拉的，把它这个缝关上，做完以后没有缝的， 不用看不出来的是吧？ 不用镶牙， 不用镶牙， 就跟我们自然的那个基本上差不太多的。 也就是说，再用一个不太恰当，我老拿树坑做比较，比如说有七棵树，然后目前做完了之后就成了有八棵树坑，没问题是吧？能排出来。 不是， 是 说反了吧？ 说反了，应该是七个 树 数， 先变成六棵树， 六棵树了， 就刨掉一棵树去，然后它就这点空间就够了， 够了， 然后大家都能茁壮成长。 你看，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不用特别紧张哈，现在的医学的技术，会能够弥补出来很多的问题。那会不会说，哎呀，我拔完了之后牙会松动 啊？这个对， 给很多人会担心， 太多了，这种家长太多了，这种担忧，说我会不会我这个牙以后就是掉了，很早就掉了，三四十岁就掉了，其实这个是过分的担心。那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些人个体有一些问题的话，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牙齿呢，终生都是在我们的颌骨里在移动的，它是一个就是骨骼，然后悬吊，通过那个韧带悬吊在里头，牙齿进行一个就是它的本身的结构，就是造成它是可以移动的，即使你不做矫正，这个牙齿也是在颌骨里动的， 也在动啊。 当然，你不信，你过十年以后，你看看你的牙，我原来牙，我今天这个牙很齐，过十年我怎么会牙不齐了呢？对，这就说明牙齿是在我们的颌骨里是在。在不停的移动的，那么人老了，很多人老人那个牙是掉了，可能绝大多数跟我们牙齿的维护健康不是特别好，很多人得了牙周病，有的人掉牙的时候我牙特别好，特别完整， 然后呢，一个坏一个龋齿都没有，它就掉了， 就掉了。 多数情况下是牙周病，那么那个是需要去牙周洗牙的。如果单靠正，就是说正畸，不会造成牙齿的这种松动脱落。 嗯，那还有很多朋友今天呢，也想通过短信的方式跟王红梅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啊。如果您家里的孩子也有这样方面的一些需求哈、啊，想问问王大夫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828。我前日子听一位朋友聊天，特别有意思，也可能有一些困惑。他们家孩子呀、啊，刚换完恒牙，就是刚换牙，换牙之后呢，小孩就老觉得怪，就是小孩嘛，他老去舔那个上面那俩门牙，舔说你看舔歪了吧，就是门牙歪了。不过看其他那些牙还行，就这种情况下，这个做整起来的复杂吗？ 这个具体您这个形容吧，可能我不太好想象啊。具体我觉着还是应该到医院去看一下，因为您看到的那个所谓的不齐，可能还有其他您 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的、您不明白的。但是这个时候哈、你最好就是去医院，然后找做这个要找专科大夫来去看一下。对，那么另外呢，我还是就像你说这种情况，真是特别常见。我觉得特别想提醒各位家长啊，就是在我们孩子换牙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口腔的不适在里头，那么他可能会去，或者是其他一些心理原因吧，经常会舔牙呀、咬笔呀、咬手指头啊、咬嘴唇呀、开口呼吸呀、单侧咀嚼、这些全部都是毛病， 全是毛病、 对，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可以进行一些多费点心哈、做一些说服教育工作，不然的话，真的是我经常和家长说哈、您真的不舍得管的时候，最后为这个要付出很多的惨痛的代价，可能会有金钱上的、精神上的，还有的时候会损伤你的孩子和孩子之间的感情的时候，你老去。 就是 后期你管不了了， 该管的时候得管， 一定得管 、是吧？ 不然的话，您会花很多的精力来为这件事做补偿。 就是照您这说，真是门牙，比如说真是有能舔歪了的，长歪了，长歪了的， 对，咬嘴唇、舔舌头什么都会，牙会滋着的，跟小老鼠一样。 对啊，就是俩板牙前边的， 是 那种感觉哈。但是比如说这种，因为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的意思就是说，不希望是一个特别浩大的工程。你看，我就两颗门牙长歪了，有点歪八字啊，但是其他牙我看着还凑合，还行。会不会有很多人都是说，大夫，这个能少动就少动，能简单就简单，会有这种想法？ 会的，就是刚才咱也说过，有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就是简单只是说，你确实只有这两个门牙有问题的话，大家你想想，我在就是用力的情况下去，我们学过高中时候学过哈物理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我得跟别人去 配合， 放这个思维得去较劲哈，我就是拉一个东西的话，我得有一个反作用，有一个东西去把它跟它起作用，所以呢，多数情况下可能还是要带上比较多的这个贴上好多的小铁片， 小铁片在里边， 对， 那就这种铁片的这种矫正，就刚才您说那个高科技哈、钛什么金的那个小铁丝儿、它就能把这俩长歪的门牙慢慢给搬过来吗？ 那个应该没问题，我们在矫治过程中是需要你不断的复诊的，那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调换你的我们叫公司，这个丝呢粗细不一样，力量也不一样，可能根据你的牙的具体情况，换的型号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定期来复诊，这样逐渐把牙才能排齐呢。 一般情况下就这样的这个啊满口的这钢丝儿得戴多长时间啊？ 通常大概2年左右时间，如果很复杂的，有简单的有复杂的，有的可能1年左右就完了，有的绝大多数2年左右时间都完了，很难做的病例2、3年、3、4年，或者像那种反合的病人，有遗传家族史的，我们可能会做上4、5年、7、8年都有可能，一直到这个孩子生长发育停止，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 哎呀，这样一说，其实像正畸科就是一个特别漫长的战役 啊， 对吧？ 但是它是会给你带来那个成功以后会给你带来心理满足的啊，你的形象会很好，不会造成很多心理阴影 啊。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大夫一说啊，这个得2、3年才能治完啊。 怎么那么长时间？就好像就是老喜欢这做了一次就一劳永逸了哈。 啊，对，其实不是，一般的情况下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它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牙齿在骨头里移动，它不会很快。 嗯、 那么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什么成骨啊、破骨、 嗯， 大家应该有这么简单的印象。其实牙齿就在里头，一边成骨一边破骨，那么它在这里很稳定的在这里移动着、 嗯， 最后才能达到我们这个位置。 嗯， 所以不用特别的担心这件事。大概我们复诊也不用耽误很多时间，一个月左右才来一次， 才来一次 啊，你顶多是请个半天假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哈、啊。所以我觉得心态很关键， 对， 就是您千万不要特别着急，就是老希望我这一锤子买卖做完了之后就踏实了，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可能。这样可能如果你做的很快的话、 嗯， 会对牙齿和牙根都会有损伤的， 嗯、 所以这一定是个慢工。嗯、 来看看，有些朋友有些问题想问一下王大夫，手机尾号2590的听众朋友说，我们家孩子今年11岁哈、啊，刚刚换完牙、 嗯， 牙齿长得不太好，真的是特别不好，我也想带他去医院去看看，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家孩子吧，老觉得看牙科大夫特别恐怖啊，就不想去。 那肯定是小孩多数情况下，因为口腔卫生不好，补过牙的话，那个钻在嘴里响的时候， 对对对对，他说了好几回他都不去，就是不愿意去哈。 嗯、 这个怎么能够帮忙劝劝？ 这样的，因为正畸科的特点呢，不是说不像可能补牙似的用钻比较多， 嗯、 我们可能多数很少用这些钻。 嗯、 那么。多数情况下呢，你可以先来咨询一下， 嗯， 跟你的大夫接触一下，然后让他感觉一下， 嗯， 然后这样呢，您也可以就是心里了解一下孩子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让他也感觉一下大夫是怎么回事， 嗯， 像我们医院呢，我们可能是就是专家号会先号啊， 嗯， 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挂， 嗯， 那么平时的只要你在挂号时间，我们的主治号是不限号的， 嗯， 所以呢，你就在我们假期可以在这个就是上班时间 来咨询，先看看，先问 到10点半下午到3点半之前都有号。 只在天坛那片吗？ 两边都是。我们这个对不起啊，我们医院呢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在天坛部，一个是在王府井部。 西拉胡同里。 对，西拉胡同立生体育商店后面那块， 嗯， 那么它是两个部，正畸科是一个科，两个大， 嗯， 两边的大夫力量都是一样的。 都有啊。 对，都一样 的。嗯，就是您， 大家可以上哪哪离哪儿近， 离哪儿近啊。反正两边都不好停车啊，就是， 啊，那倒是，确实是。 反正大家孩子们能走走就走走哈，啊，这个好好的查查，好好的治治，是吧？ 对。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红梅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说这个正畸的事儿。非常感谢王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只能先说这么多了。因为不同类型，你比如说那种兔子的那种排牙型的，包括有那种兜齿的， 嗯， 啊，包括有这种其他一些牙的问题。可能每个人的问题不太一样，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针对着某一个问题多给我们介绍一些， 啊， 科普一下 啊，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上我们的医院，然后进行我们咨询室， 嗯， 只要挂一个号就可以进行免费咨询， 嗯，免费咨询，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号挂不上的问题。 嗯，所以王主任特别厚道，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我们其实不想过多强调哈，因为确实当大夫不太不容易了，特别辛苦，但是放心去，没问题。